向谁是我父明星因何不被白兔带到荒郊见雕梁想起了爱的 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。 将军英俊 众将谢鞍放马。 遵命。 这位平娘，这大雪寒天，你一人来至这井台打水，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？ 君爷， 荣儿啊！ 又到来，要如今无奈何，我要断气在江儿跑，请名就叫姚妻子。曹操知道急火烧，他偷将娇儿抱出去，他要害我儿命一条。 当真，果然，果然。 要这笔和砚不能修出也枉然。

心肠胆哦。